好回避他，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，奈他一身上有个他。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，假装欣赏欣赏一瓶花，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，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，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，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，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。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，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徐小凤的《心恋》，这首歌呢也曾经登上过中央电视台的舞台。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草蜢的这首代表作品，充满了动感的《忘情森霸舞》。 是来自草蜢的《忘情三八舞》，而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首充满了动感的歌曲，这是来自张惠妹的《我要飞》，一起在张惠妹的歌声当中飞翔一下。 起来，爱在每一天展开，热情没空停下来，感觉正要冲上来，你看看我多自在，双眼盯牢着现在，心情像海 always bright， 爱就要起来，自在，双眼盯牢着现在，心情像海 always bright， 爱就要 say， 往前冲不要转弯，爱就要 say， 没翅膀也飞起来。 出行总无忧。 各位好，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，南风三到四级，最高温度12度，最低温度-2度，空气质量凉，无雨且风力较小，适宜进行洗车。初春来临，宜多发感冒过敏，提

些年过得不好不坏，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。而我渐渐明白，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愿意等待，当懂得珍惜否回来，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。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迪克牛仔的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》，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，而且呢，王菲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的粤语版。迪克牛仔呢，凭借自己沧桑而高亢的嗓音呢，让这首歌成为了自己的代表作品之一。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万芳翻唱非常经典的老歌，这是根据一首英文歌改编的《给我一个吻》。这是万芳版本的《给我一个吻》，而继续我们要听到陈晓东《风一样的男子》。这首普通话的歌曲最特别的就是在过门当中呢，夹杂了陈晓东的粤语广东话的独白。

十五日，365里路呀，从故乡到异乡。 这是来自文章原唱版的365里路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留声地带到这里也即将要告一段落了。在最后呢，我们一起听到的是蔡依林这首充满了动感的说爱你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，是不是怕你放纵不停，一心却飘过去，好珍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，忙着快乐，忙着愤怒，聪明怎么想到是会是我们，从没想过这。